听桃李芬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 晚上九点零一分二十六秒，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我是巧克力韩韩立，定格在此刻的建外大街14号。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累了一天了，此刻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名字就叫做家。但愿你已经回家了。 你心中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不被自由囚禁了，还是被温柔释放？在你理想的国度，我住在哪里吗？白天忙碌，晚上分享握在手心里的温暖，轻轻牵着你的手，漫漫长路一直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想到这里，怎么我会哭了呢？在你幻想的边缘，我消失了吗？白天伪装，晚上卸下疲倦的信仰，藏在哪？轻轻放开你的手， 陈绮贞的家。 开启了九月四号周二晚上的爱的公九点，很像是一天啊忙忙碌碌有些油腻的生活之后，喝了一杯很清爽的清柠水，一下子都变得清爽了许多。此刻夜微凉，心但愿是暖的。 一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睡月光不敌雨水，数着绵羊都可以流眼泪，镜子里面是谁，是甘于冒险的玫瑰。把书本打开翻到某一回，出走一回，深蓝的天很美，到处飘着鲜花芬芳的香味，心旷神怡滋味，自己终于可以真切体会。陪伴着我有谁，用婴儿诗人的贴心安慰，不愁寂寞的我就不需要后退。你喜欢不停游走，到不同地方演奏，我喜欢托你的手，幻想天长地久。故事尽头总有告别的时候，千言万语上心头，却要怎么开口。还记得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真的特别多，只是很容易擦肩而过，无论是星星的闪烁，快乐的生活，都要主动伸出双手去掌握，勇敢的去表达过，至少视野更开阔，理直气壮很大声地说，无论是一刻的软弱还是懦弱，都可以去挣脱，只不过回到现实，一切都变得冷漠。是尽头总有告别的时候，千言万语上心头，却又怎么开口。记得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真的特别多，只是很容易擦肩而过，无论是星星的闪烁，快乐的生活，都要主动伸出双手去掌握，勇敢地去表达过，至少视野更开阔，理直气壮很大声地说，无论是一刻的软弱还是懦弱，都可以去挣脱、只不过回到现实，一切都变得冷漠。世界美好事情真的特别多，只是很容易擦肩而过，无论是星星的闪烁，快乐的生活，都要主动伸出双手去掌握、勇敢地去表达过，至少视野更开阔，理直气壮很大声地说、无论是一刻的软弱还是懦弱，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吟游诗人啊，送给今天呢发来私信给我很辛苦的周先生。愿这个九月啊能有更多好事情发生。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这位朋友呢叫豆豆，他说你知道吗，我初中的时候老听彩铃乐翻天，那个时候的破拖拉机、爬土坡等彩铃，真的那个喷的系列印象特别深，现在想想都觉得好搞笑啊。感谢那段广播时光的陪伴，让青春的回忆多了一些欢乐。这也是我第一次互动，想为孩儿他爸点播一首歌曲，然后呢要对孩儿爸说，感谢生命中你的出现，让我们继续努力，一直幸福下去。大成，生日快乐，一生有你。好吧，来听这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这份来自电波中的特别的生日祝福，特别的生日礼物，能够让这位先生觉得老婆实在太贴心了，真的是好难忘的一个生日。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小小云儿小幸运，要送给对她而言也非常重要的好姐妹雨和苏。今天呢是她的生日，很想呢为你送上一首歌。她说与你相遇真的觉得好幸运，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徐徐发光的你事事顺心，永远保持青春活力，相信那么棒那么努力的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所有的梦想。亲爱的，生日快乐，有你真好，送上这首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天天幸福洋溢，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Happy Birthday， 年轻有活力，许下心愿将烛光吹熄。Happy Birthday， 永远祝福你，愿你的未来精彩可期。It's 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璀璨绚丽。 生日快乐，会熠熠发光的女孩苏雨和，不，雨和苏，生日快乐。对啊，在你生日这一天能够收到同性朋友啊，我不是说异性朋友，同性朋友的赞美，这应该真的是给自己的人生大大的点一个赞，能够被同性欣赏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灿烂，送给今天过生日的陶小梦朋友。 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 的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深情，深情不已。 来自许巍的《灿烂》，歌中有一句歌词，可能也是触动了很多朋友的心。他说：“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的活着。不能说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以他的呈现给你的一种状态是薄情的。或许有些时刻不尽如人意，也许会让你产生一些心灰意冷，会觉得很薄情。但是还是应该拿出热情来对待生活，否则你不爱他，不爱生活，生活可能给你的就更少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要送出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呢也是有一位朋友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是来自雾哲雨林，他说明天呢是我老公的生日，我要提前3个小时为他送上这首《我的歌声里》，赵汉卿，这是我们两个相遇相识相爱的歌曲，老公提前说生日快乐。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俱佳，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近日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马来西亚励志电影《李宗伟败者为王》即将于本周五9月7号全国上映，为中国的影迷们献上一份永不言弃的大礼。电影于8月30号举办了首批特邀看片会，收获零差评，被誉为超出想象的励志电影。饰演小宗伟的黄伟杰更是收获了一大票妈妈粉和姐姐粉，而片中大量的华语对白和华人生活更让观众表示非常具有代入感，完全没有文化障碍。据悉，本周还将继续在更多城市邀请观众参与电影的超前观影。日前，片方也曝光了终极预告和终极海报，电影更多精彩镜头也首次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本周发布的终极海报中，李宗伟一面跪地呐喊庆祝成功，一面又在严阵以待，准备着迎接下一次的挑战。终极预告片中更是展现了李宗伟从萌生梦想、守护梦想到实现梦想的崎岖之路，然而不变的是那颗永不言弃的初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9月4号周二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哲学患者不太懂，他说，以前我总和一个女孩一起听你的节目，虽然现在和她分开了，但是每次听到节目，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和她晚上听节目的场景，所以很想为她点播一首，也是她点给我的，我也很想她。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 想的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感觉，你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经过了夏天的喧嚣之后，总觉得北京的九月最美，也是最容易让人产生怀念感的月份。因为天气越好，因为周遭的一切越舒服，你越希望和那个你觉得在你的人生里给过你很多欢乐的人再重温这一切。好的爱情是有它的韧性的，会经得起不爱，经得起分开，经得起猜疑，经得起许多之后，才发现两个人心靠得更近。 你的绘画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帮的白鸽，天明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时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和海选转折，要怎么停？你的绘画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帮的白鸽，天明散落了，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的 孤岛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晚上9:45了，要带出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这也是砍萝卜的兔子2014急需的一首歌曲。他说给我一点勇气吧，我现在需要勇气，给大家勇气，明晚见，不，男左女右就可以见，一会儿见吧。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